千杯，我爱你一万杯，失去你的爱，失去你的爱，才知道爱的珍贵。有谁知我心碎，有谁给我安慰，我只有黯然神伤，独自在流泪，伤心地让为你流泪。我爱你一万杯，你爱我一千杯，我爱你一万杯，失去你的爱，失去你的爱，才知道爱的珍贵。有谁知我心碎，有谁给我安慰，我只有黯然神伤，独自在流泪，伤心地让为你流泪。我爱你一万杯。 心你把我抛弃。 真叫人惊。 我爱的你呀，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，在哪里？我爱的你呀，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，在哪里？光蕊的甜蜜化为一丝丝，滴滴重复在水梦里。我爱的你呀，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？我爱的你呀，在哪里？我爱的你呀，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，在哪里？我爱的你呀，我爱的你，你在哪里呀，在哪里？ 要你的同情，我要的是爱情。如果没有爱情，再多的同情有何用？同情只能安慰我的寂寞心里，爱情是我的生命，走向幸福快乐前程。我需要你的爱情，不要你的同情。如果没有爱情，再多的同情有何用？情有何用？同情只能安慰我的寂寞心里，爱情是我的生命，走向幸福快乐前程。我需要你的爱情，不要你的同情。如果没有爱情，再多的同情有何用？ 出来，心中喜欢就 出来。没有爱，多难过。没有爱，怎么活？爱来的时候。 青年飞上了青天，飞上了青天，飞上了青天。 可是有你在身旁，可是 是有你在身旁。你的心意藏在你的眼睛里，别怕，只要真心，我不会辜负你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我会真心待你。你只要说一声我爱你。你的多情，你的心意藏在你的眼睛里，别怕，一心一意我就爱一个你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如果你有勇气，你应该对我说我爱你。你的多情，你的心意藏在你的眼睛里，别怕，一心一意我就爱一个你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如果你有勇气，你应该对我说我爱你。 小姑娘，光芒照耀美丽的山岗。 情奔放。 爱和情投进了春天的小心坎，春天的小心坎它已经足给了我们俩。少年爱姑娘，在这个爱的世界里没有猜疑，也没有分离，更没有哭泣。在这个爱的世界里充满欢笑，更充满甜蜜，在你的心里。在这个世界里花儿开遍地，我陪伴着你像鸟比。在这个世界里有我就有你，我陪像鸟比。在这个爱的世界里没有猜疑，也没有分离，更没有哭泣。在这个爱的世界里充满欢笑，更充满甜蜜，在我的心里。在这个世界里花儿开遍地，我陪伴着你像鸟比。在这个世界里有我就有你，我陪伴着你像鸟比。在这个世界里花儿开遍地，我陪伴着你像鸟比。这才有乐趣，我失去一切变成空虚。是谁叫我遇见你爱上你，多温柔多美丽多甜蜜。 你看我多逍遥，当我投在爱的怀抱，哎呦才知道爱情多美好。多少的烦恼已经随风飘，怀抱，哎呦才知道爱情多美好，不再相思不再烦恼，心上人已来到，心上人心上人，我要为你欢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多逍遥，当我投在爱的怀抱，哎呦才知道爱情多美好。 告诉你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离开你，离开你，我实在是不得已。别哭泣，别哭泣，哭泣是没出息，不是故意，是你伤心，要把你抛弃。你的爱人不是我，我的爱人不是你。若要结合，若要结合，不可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一定要谢谢你。你对我，你对我，无限温柔情和意。我劝你，我劝你。我劝你要忘记过去那些甜甜蜜蜜，不要再回忆。你的爱人不是我，我的爱人不是你。若要结合，若要结合，不可以。结合，若要结合，不可以。 不管年去年来，谢花开，我俩有着不变的爱，爱你在现在，不管年去年来，不管花谢花开。 开，我俩有着不变的爱，爱你在未来。不怕红颜已改，不怕情花半白，天上去年来，不管花谢花开，我俩有着不变的爱，永远相爱。 是真可爱，春风带着温情来，春雨带着自然来，园里的花儿开，爱情就是这样的来。当我已经知道爱，一切都明白，我需要的是真爱。请假意我不爱，去年我不知道爱，一点不明白，现在我已知道爱，还是真可爱。春风带着是这样的来，当我已经知道爱，一切都明白，我需要的是真爱，家庭家意我不爱，家庭家意我不 起不提起，发自内心的内心的，我就是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也爱你，这份关怀，这份情谊，你是否觉得甜蜜？我要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不提起，发自内心的内心的，我就是爱你，发自内心的内心的，我就是爱你，发自内心的内心的，我就是爱你，发自内心的内心。 听我轻轻诉说，我要你爱我，我并不要求你什么，只要你轻易容。轻轻诉说，我要你爱我，只要你是真心爱我，我爱你情也多。月亮心相守，愿天长地久，在生命的时刻，你我永远快乐。当我有了忧愁，你会来安慰我，人多变化，你永远伴着我。愿两心相守，愿天长地久，在生命的时刻，你我永远快乐。你会来安慰我，不管那人生多变化，你永远伴着我。 是个多情人啊，多情人儿寄来一封信，啊，信上没有写着一个字，啊，心里寄来他的一个吻，我也实在喜欢他的吻。我也实在喜欢他的心，为了表示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啊，我的爱人寄来一封信，啊，心里寄来他的一个吻。实在喜欢他的吻，我也实在喜欢他的心，为了表示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啊，我的爱人寄来一封信，啊，心里寄来他的一个吻。 和你在街头相遇，我就喜欢你，你不爱我，我爱你，爱你在我的心里。这并不稀奇，你的微笑，你的言语是那样甜蜜。自从那一天和你在街头相遇，我就喜欢 留在我心里。